一首赵永新说过的不算。欢迎回到 Music 40， 我是董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9度，夜里的最低温度是0度，全天雾霾天气，所以呢也是提醒各位朋友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最好要戴上口罩。那同时呢，在冬天的时候呢，咱们头皮当中的油脂含量其实要比平常相对少了很多，所以是更容易缺乏水分，因此也是提醒你啊，要避免频繁的洗头。比如说在夏季啊，喜欢每天洗一次头发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在冬天，如果你过多的洗头发呢，会使到咱们仅存的油脂也是相继流失，从而可能会导致许多头发问题。那也是建议你每两天洗一次就可以了。同时在洗头发的时候，这个水温是不适合太高，只要你接近体温就可以了。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轨迹》。 那些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来自 Beyond 演唱的《真的爱你》。那我相信这首歌曲呢，应该是也是勾起了很多人美好的回忆。时间来到了9:27，你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在之前啊，第5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是在台北隆重揭晓，而当晚呢，由陈思诚担任导演及编剧，然后是王宝强及刘昊然主演的悬疑推理喜剧《唐人街探案》是一举摘得了最佳动作设计奖以及最佳造型设计奖。而随后呢，该片的导演也就是陈思诚也是在微博上啊就透露说了，唐探呢将会拍成系列电影，而第二部现在也是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那届时呢，电影的原班人马也将会从曼谷转战到纽约，再续唐人街前缘。那中国神探呢也将会再一次踏上异国之旅，开启推理喜剧的纽约站的新篇章。而据了解呢，唐探二将有望在2017年与大家见面。好了，关注完电影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好音乐，来自庾澄庆《情非得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情愿又会遇见你，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ike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ra， Here we go！ I love Club，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在 Club My 为你奉上全州最好的 Party 音乐 ，Only on My Sound。 我爱 ，I love you。 晚安，黑哦。 一分钟可以说多少遍我爱你？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 40分钟可以听多少个广告？ 哦不。这40分钟没有广告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 My FM。 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想忘却了伤疤，想忘却了代价。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拉着谁，拉着谁 ，Baby， 拉 ，Feels alive。究竟为什么原因？或许一道声音，就算堕落天际，毫不犹豫。把心交出来，我知道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岁月里留下来吗？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月牙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了挣扎，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拉着谁，拉着谁 ，Baby， 拉 ，Feels alive。究竟为什么原因，我如此确定，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狂风伴雨。直到会有一个他，将我的荒岛岁月泪流下脸庞，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被爱缓缓的话，找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清晰的太美，像挤满了雪花，像挤满。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拉着谁，拉着谁 ，Baby， 拉 ，It's a lie。 如果残忍不由我，爱为何要喷我？在心底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离着，总是突然无法招架，夜夜从烧上牙，偷偷落网，紧紧密密。就像挣扎，坠入独白下的血淋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我知道会有一个他，珍藏我的复杂，安抚执迷，忍不住大意，释放夜幕黎明。躲不掉的不去，告诫喋喋不休，虚幻的太真切。想忘却了伤疤，想忘却了代价，梦里我挽着谁，挽着谁，看你拉着谁，拉着谁 ，Baby， 拉 ，It's a lie。 欢迎回来。

我还有很多期许，那么灿烂，那么的美丽，简单的你就该活在阳光里，真爱的人就该抱在怀里，聪明的人总是知道是无能为力。 来自梁博演唱的喜剧，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从出道以来，李宇春可以说是在音乐、电影、时尚等领域均有表非常抢眼的表现，而他在电影《十月围城》还有《龙门飞甲》等作品当中也是不断的突破自己，频频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惊喜。那最近呢，电影《捉妖记二》片方也是再次发布了一款全能艺人加盟的特辑，也是正式宣布李宇春将会确认加盟《捉妖记二》。那此次他在影片当中将会饰演什么样的角色，与天朝第一萌物胡巴将会有怎样的互动，也是成为影迷们关注的焦点。而对于李宇春首次挑战东方奇幻题材的作品，那导演许成也表示说了啊，这个李宇春其实很有喜剧天赋，那此次出演爆笑升级的捉妖记二也将会把他的这一天赋激发出来，那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李宇春在其中的精彩表现。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是非常期待他能够主演电影，只不过好像到目前为止啊，还是很少有机会能够看到他演的电影。不过我相信如果有一天他来主演，那票房一定会是大卖。有请林俊杰，冻结。 到那一天，不小心一切又重演，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但偏在情人节那一夜给我你心爱的项链，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我那时糊涂，不明白为何你会哭，后知后觉以后领悟，冻结的时间，冻结初遇那一天，冻结那爱恋，冻结吻定

陪伴着我，你也没说什么，可是这种爱 让我感动， 想对你说谢谢，可是说不出口，因为每次要开口我都害羞泪流。 I thank you so much much baby, I love you so much much, 喜欢想象你眼中比我高的个头，是也有什么不同， 来自王心凌、罗志祥，陪我到以后。欢迎回到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那在昨天呢，广州恒大俱乐部官方也是正式宣布，此前呢曾经效力于北京人和的前国脚张成林将会正式加盟广州恒大。而在之前，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报道过说啊，这个张成林的身价呢或者将会超过1亿人民币。而说到张成林呢，其实他此前是效力于北京人和，那一直作为后防多面手的他可以来司职防线的任何位置。而在2010年他也是入选过中国的国家队，所以恒大之前这个一直呢这个有意向想要张成林加盟已经是不再是秘密。那此番之所以能够顺利签入呢，主要就是在转会费方面啊取胜。不得不说这个广州恒大真的是有钱任性。而且呢其实在之前这个上海的上港和申花队其实都对张成林有意，那之所以没有顺利能够得到张成林的这个加盟呢，原因就在转会费方面是无法和恒大竞争。那现在呢一切也是尘埃落定了啊，也是期待张成林的加盟能够让广州恒大队更加强大。继续听歌，来自齐秦，往事随风。 人的心事像一颗尘埃，落在过去飘向未来，飘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愁来，让你离开。谁不会忘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

翻掉，只要找找就好，等张绝对不是唯一解药。考验并不重要，我只关心你付出多少。 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我是董真。今天上榜的曲目呢，是来自于吴克群的《大舌头》。说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有趣的歌。那其中歌词部分呢，也是在描述啊，就是一个男生看到喜欢的女生的时候，就变得害羞而手足无措；而说到我爱你的时候呢，就变得大舌头。而吴克群在这首歌词当中呢，也是运用了大量的叠字，就好比是讲话时大舌头的感觉哈。有一种结结巴巴的感觉，非常的有意思。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赶快来听一下吴克群《大舌头》。那这次的 MyFM K 歌欢唱榜，也是非常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 转身靠墙

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谜语，看 家好，欢迎收听 MyFM 民众体检养生小课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不同年龄段的健康管理需求。在不同的年龄段中，每个人的衰老程度不同，健康风险也就不同，所以在健康管理面就要有不同的侧重点。20至30岁的年轻人一般刚刚毕业走上社会，开始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面临各种各样的环境，所以年轻人体检时要注意，比如肝功五项和血常规，还要注重胸部 X 光的检查。另外，年轻人大多忙于事业，应酬多，压力大，糖尿病在年轻人身上出现的几率大大增加，建议做一次糖化血红蛋白监测，不要仅仅限于查一次空腹血糖，因为大部分年轻人空腹血糖没问题，但是餐后血糖却很高。在生活中可选择马拉松、暴走等高强度的有氧运动，以及举重等力量锻炼的运动方式。在肌肉通过强化锻炼取得强健效果，心脏通过有氧耐力锻炼可以提高输血量和心肺功能。管理自己的健康，做自己健康的主人，赶快来民众体检，为自己的健康做一次检测吧。 人的强强合作，来自方大同、王力宏演唱的《Follow》。那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今年方大同出的全新专辑里面啊，非常动感、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时间来到了11:09，您在收听的是带给你24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有时尚舞王之称的吴建豪也将会在12月2号啊，就是下周将会发行自己的全新专辑。那之前呢，在11月18号这张专辑已经是开始预购，那其中我要说到的就是这个首播主打歌曲《Boogie》啊，不羁是吴建豪与音乐制作人来共同创作。那歌曲部分呢，也是承载着70年代的嬉皮思想，以及80、90年代风靡全美的黑人电视节目《灵魂列车》当中的蓝调灵魂节拍。那除此之外呢，还融入了现今最潮的舞曲新节奏。总之呢，会让你一听到音乐和看到 MV 就想要跳起来的冲动。吴建豪 Boogie。

江苏卫视的《蒙面唱将》猜猜猜年度金曲盛典在上周也是完美收官。那很多乐迷们在看完这次的金曲盛典之后呢，也都在说啊，简直就是没有听够，还想听，并且是纷纷留言说能够期待看到更多的 CP 带来更多活久见的歌曲演绎。那现在呢，要告诉你的好消息就是啊，在即将到来的2016至2017江苏卫视荔枝跨年演唱会上，那导演组呢也将会力邀蒙面舞台上的人气歌手来个大返场。那目前为止呢，可以确认的消息就是大魔王谭晶将会领衔刘美玲还有张碧晨确认加盟，那更多蒙面唱将还将会陆续曝光，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好听的歌曲，来自孙燕姿《我的爱》。 吃饭旅行，走走停停， 无论在哪里，所幸有音乐相伴。 MyFM 100.5 Music 40，没有广告打扰的四十分钟，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 MyFM。 左上角的心跳，欢迎回来，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邓真。林忆莲是成长于一个包容的艺术家庭，但是儿时的她并未因为自己会唱歌而受到过多的称赞。那谁知就是这样一个当初非常低调的女生，长大之后成为了大家心目当中不可取代的天后。林忆莲，伤痕。 说，我就不问。

句话，笑也很勉强。耐心没了都回头，你自己想想，留恋看一眼，再看你一眼。看我，我心动，你伸出手，我乐在其中。Moving to the left, moving to the right。 唱的角度啊，那其实之前也是听惯了他那种抒情感觉的动感的歌，觉得还是挺惊艳的。那时间来19分，你正在收听的是 Music 40， 我是爱情谍战巨制间谍同名 Give you my world， 给你我的全世界的 F 曝光华语超人气实力唱将张简生娓娓道来一段战争颜值。那在本首歌曲当中呢，张杰也是唱的唱法用非常沙哑吟唱熟的感觉，而更好的表现了影片复杂的情感关系。那这部影奥斯卡金牌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来导，汇集了好莱坞巨星布拉德·皮特携手玛丽昂·戈迪亚来主演，而影片11月30号啊，就是今天在全关注完最新的电影消息过后，继续送上《不想想你》送给你。 汽油耗低至4.7升，一箱油超长1000公里，纳入新能源序列，轻松吆喝。全新一代君越30H 全混动片别克蓝，天津四联别克北辰店5555。 My 100.5。 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久留，自由再来就要走。他们说我有的这么快分手，我是走，但也迷失好多了，不自然。没有了你就没法敢闭关，怕我停下来眼泪，我越不你越是匆忙，忙得无暇想你就不乱想，没得快看我就晓得我，谁要我脆弱偏不投降，不想想你匆忙，把当日子填满遮挡，就当或许梦一场，醒来就我们爱得多，现都已无关痛痒。时候好温柔，我就保持做朋友，只要能够碰面时就别扭，就别碰头，把忙碌当借口，不然分无法扭转，已习惯要我停下来点难，我想你也 听广播，我爱听这样的。 没病没灾没烦恼，歌多话少会耍宝。 听广告，我就听这样。 知道抢票赠礼，还有现金奖励。 广告也爆料，在 FM 100.5听广播的时候广告，你绝对可以。 My FM。 陶成模陪你在身边，欢迎回来，这里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最近看到有爆料说啊，这个王宝强导演的《大闹天竺》电影的档期呢是2月23号调到了大年初，可以说是从贺岁档啊直接跳到了春。其实从11月份开始呢，咱们内地的影视就到了贺岁的前奏，比如说有大家非常《奇异博士》，还有《神奇动物在哪里》，《我不是潘金莲》等大片也是连番。而在进入到12月份之后呢，张 义成还有王家卫监制的新片《摆渡岁》片也是陆续来袭，可以是一年当中的电影院最火热的段。那所以说其实王宝强的新片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本身其实对于还是很有利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是让我们期待宝宝的新作，相信一定会非常惨。继续好音乐来自周笔畅。You 油电增长续航，超低油耗，超大空间， 五号竞拍告别信号，自由出行 免购更享60000元新能源补贴， 广汽传祺神 GA5 PHEV 诚邀品鉴， 广传祺天津盛世店2866-2999， 大众进口汽车全新一代提款基因重再造城市 SUV 新典范，领首噱头重组大众优质基因，全面接受预定，详询天津控辉8490-5688。 My FM 1.5 BB Joe Epic Baby、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waiting, you never look my way, even know my name, with all I followLife is a show, I just wanna be close.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you never turn my way. It breaks my heart, it's okay. I'm here, but I know 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오늘도 제 숨을 멈추고 생각에 서두는 신발 가는 법을 몰라 헤매는 아이처럼 내 맘이 성 너와 내 끈을 어긋내고 바보도 에코처럼 왔다 갔다만 하고 못해 사랑한다고 멀리 있었어 멈춰 있어 여기 있어 So close to you 멀리 있었어 있어 뒤돌아보진 않을까 멈춰 있어 여기 있어 Even though I care when you never look Boy you don't even know my name Where you go I follow My life's a shadow I try to be close to you I got on 시간도할말은많지만싫다말할까싫어날걱정해그래서늘빙어확인해어딘지네맘은언제꽤어나란역에편히기대서쉬 있어서있어뒤돌아보지내가멈춰있어여기서 Close to you 멀리있어서뒤돌아보면땅을봐멈춰있어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never look my way Boy you even know my nameI follow, my life is a shock I just wanna be close to you Even though I'm right here I do never turn my way It's my heart but it's okay Get close to you I know I will never be With you, with you We all need you, boy I need you, boy FM 我最爱的电台，我是小 My FM。 在东京铁塔彼此眺望，看当寂寞的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 笑都假了，灵魂像漂浮着，你在就好了。我是不 蔡依林合唱大壮，而被人所熟知的周汤豪转眼也出道这七年多时间，虽然他也在努力发展演艺事业，但提起他，大多数人还是到他的明星妈妈碧丽姐以及跟他传过的萧亚轩。这一次魁伟歌坛四推出了双专辑 Real， 专辑上线的已经刷新了大家对这个新二代的认知。Real 第三波主打，你写的是夜店舞池中发生的一见钟情故事，像一群网红的场面还是相当震撼的，都做足。这次的新专辑在内容上也相两张唱片，囊括流行音乐与念帅到分手 Turn Up 你是我的菜，每一波主打歌曲推出后都广受好。 那这张专辑是一张完全是在说街头文化的一张专辑，在过去一年多当中，我也在世界各地的角色就是 DJ， 然后我跟很多百大的去同台在一些音乐季上面表演，然后这张专辑来了很多很多的百大 DJ。 再次周汤豪此次身兼多职，不仅是歌还担任专辑企划，每个细节都亲力为，希望努力用好音乐呈现自我的这一次能被更多人听见。 Music Forty， 你好，我是张震岳。 收听的是 Music Forty， 我是牛奶咖啡，是被称之为是内地的小清新组合，是由傅炎和飞两名成员组成。那他们在2004年呢是签约了摩登天空，在2005年的12月份是发行了首张专辑《燃烧吧小宇宙》，并且是由此的进入到娱乐圈。而在2008年3月的时候呢，发行了首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并由此来迅速走红。那接下来的时间就送上牛奶咖《城市的天空》。 不敢看镜子里我

声，我想在遥远的天边。 优美的旋律来自刘惜君，羊角花又开。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由薛之谦为节目《火星情报局》潜心填词并演唱的最新主题曲《火星人来过》，11月29号呢也是在全网正式上线。那正如薛之谦所描述的，这绝对不是一首广告歌，而是他用心去写的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曲。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他也是放了一些对于这个社会的态度，而说到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世界和平，因此在他的这首歌曲当中也是把火星塑造成了乌托邦，是每个人心目当中向往的净土，而将火星人呢是比喻成了可以拯救大家的英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上网试听一下薛之谦的最新歌曲《火星人来过》，相信这首精彩的歌曲是不会让你失望的。继续好音乐来自许慧欣，《七月七日晴》。 黑夜忽然变白， 痴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 每天为生活加分。 Music 40，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情放下，梦中我痴痴牵你。 由实力唱将张杰演唱的《天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董真。斯琴格日乐自从今年的5月9号发行了概念系列《之遥》的首张专辑之后，他也是一直在潜心研究少数民族音乐，并且在这段时间内呢，他也是接连创作出了《之遥》系列的第二张和第三张专辑。那随着全新单曲《你在雾里开》的发布，真我率先又带有一丝文艺气质的歌曲概念，也让乐迷们对于即将要发布的全新原创复古摇滚专辑《旅行侠》是期待不已。那昨天的斯琴格日乐单曲《你在雾里开》是进行了首发，那同时也是为即将于2017年推出的全新原创复古摇滚专辑《旅行侠》做出了先导预热，也是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那说到斯琴格日乐呢，其实在我们心目当中也是老牌的歌手了，他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好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在我们心目当中更是老一辈心目当中的男神，而且他的歌曲也确实是非常的动听。有请温兆伦，台北的机场。 YCX450 from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Welcome to Beijing.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却无法去抵挡，不再有浪漫，也不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机场是一个分手老地方，你的心情也和我一样，难过却无法去抵挡，不再有浪漫，也不会有地久天长，只有一种无奈的习惯留在我身旁。我不是不温柔，对你的要求总是做不够，还是我给你过分的自由，变成我俩现在分手的理由。我不是不温柔，只要你想走，向我挥挥手，请你答应我最后的要求，不要再回头。

晚孤单单身走。 对我们来说，只有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 Music Forty 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只在 My FM。 张信哲《爱就一个字》，欢迎回到 Music Forty， 我是董真。那当我第一次听到谢安琪《脆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哎，其中有方大同的风格在里面。然后我自己也是查了一下，哎，果然是方大同来亲自为他作曲，也难怪你听完之后会有如此的感受。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谢安琪也是采用了一种拖长音的演唱方式，营造了有气无力的感觉。或许呢，这样才能够更加贴近歌曲想要传递出来的思想。脆弱来自谢安琪。 12月10号，鲜味捞火锅 开业大吉！ 香港食神与鲜味捞汤神邀你品尝美味。MyFam DJ 董真、舒君现场零距离互动，更有机会赢取霸王餐。 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不见不散。 MyFa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陷落，想漩涡的。 钟爱一段音乐，钟情一个电台 MyFM 100.5，音乐让生活更精彩。 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 自周董七里香。时间来到了12:53，陪伴你上午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音乐会让繁忙的你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那经过上午半天忙碌的工作，下午你依然会有我们的好音乐来陪伴着。有请许飞带来左半边翅膀，后面的时间依然是交给 Suki， 我是董真，明天再会。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More of it. 在这里就好，才发现习惯了这味道，甜甜的思念，涩涩的埋怨，回忆的画面跟时间赛跑，总赢不再一秒，再多一秒就好，再开始怀念和你争吵，但你不知道吧，在我心里面，你的肩膀是我最坚强的依靠，总是远远飞翔，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天空再大再远，和你并肩我也勇敢闯，总是远远飞翔，你就是我左半边翅膀，感觉不到你的呼吸的心跳和我一起， My FM Music 40，最爱音乐都在这里。 My FM。